欢迎你进入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夜已深，还有什么人啊？数着星星，数伤痕。今天是周一了，经过了周六周日的休息，欢迎亲爱的朋友们在周一到周五这个工作日的时间继续收听周准为您带来的十点大陆机。各位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如果你想跟我们沟通，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看到了花椒用户的朋友们热情洋溢的礼物，真的是让人非常开心一件事情哈。有几种方式可以联络到正在直播的周准。第一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加了关注之后呢，在左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的视频键，就可以看到我在画面当中的样子。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十点大陆机。第三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新浪微博的名字，叫做周大准，那里有我的生活。第四种方式，就是大家每天晚上会在花椒的这个 APP 当中跟我一起聊天，度过难得的每天的一个小时。你可以下载花椒的 APP 这个视频软件，在搜索栏里搜索活力982，我们就在这里相见了，欢迎各位光临。欢迎 LCCCC， 欢迎啾啾，欢迎小林，欢迎任何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和渠道来到直播间，在那么多优秀的主播当中进到了大准的直播间，周准的直播间，非常的荣幸，非常荣幸。今天晚上说什么呢？其实我们都会讲一讲啊，马上就要过年了，很多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回家了？在家里温暖舒适的环境当中，如果你是一个人是学生朋友的话，那肯定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比如说我就知道 LCCCCC 他就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厉害了，肯定是爸爸妈妈都非常宠爱的女生咯，对不对？那如果你是单身一族的话，爸爸妈妈三婶四叔七大姑八大舅都会问你，哎，你什么时候结束单身呢？什么时候带他回来看看我们啊？会有这样的一些情绪。如果是已经结婚的朋友，会比如说会两头走一走啊，都非常的辛苦。我们一年到头这个团聚的日子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对不对？对你，对我，对 everyone 都非常的重要。那我们每年每天每月每时每刻为谁辛苦为谁忙，你有没有想过这个话题？如果有的话，我们今天来聊一聊。我们天天忙碌，起早贪黑，你看我起早贪黑，为谁忙碌为谁辛苦呢？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答案，或者说每一个人也有说不出答案的时候。我该说什么呢？我这样忙着我很幸福啊，如果真的有一天让我闲下来的话，顶多两天，我就会觉得我是不是被人遗忘了。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节奏就是慢慢的告诉各位，我们的节目呢会直播到周三晚上的23点钟，也就是明天晚上以及后天，我也会在这里跟各位相见。周四我们就休息了，就是年三十了，对吗？在这里周准和所有收听收看的节目朋友的，还有我们的领导，我们的唐甜甜，还有我，还有所有的工作人员，祝您提前拜个年，新年快乐。那今天我也很有心的准备了11首好听的歌曲，如果大家喜欢听的我都放，但是如果全放歌的话，我不讲话，你们是不是会觉得这是个很敷衍的节目？不是，我选的每一首歌都是在我听了至少100遍之后选出来的歌曲。为谁辛苦为谁忙，在放第一首歌曲之前，这首诗，不论平地与山间，无限风光尽备战，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忙。有请第一位上场的歌手，来自于莫艳玲，名字叫做亲爱的你会想我吗？这个声音来自于十点大陆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周准，谢谢大家的参与。夜已深，还有什么人，点着一盏灯，想一想今天发生的事情。如果你把我当朋友，我们一起度过夜晚的时光。我在等你，等你来找我。 幸好还有照片为证，回忆在每个时间私奔，你留下的全舍不得扔。 沉默不说话，是否内心依然执着给不了回答？亲爱的，你会记得吗？去年类似的盛夏，花儿都开得太优雅，不忍摘下某些牵挂。 睡觉，另一个城市的你在哪里？来自于莫彦霖。你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它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谢谢各位的光临，也谢谢老朋友的光顾。看到了张阿芝，看到了小林，看到灵儿，看到了啾啾，看到了 LCCCC， 非常非常多的好朋友，让我们的直播变得非常的热闹啊！每次看到那个礼花送的时候，就感觉在过年一样。今天我们来聊为谁辛苦为谁忙。刚刚这首歌里有非常生动的一些关于生活细节的描写，嗯，比如说你睡觉的时候是不是习惯开着灯？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睡觉是要开灯的，就微微的灯光要点一点。其实直播间也有一盏灯，一直会看得到，嗯，一直在我的眼前，就这个绿色的台灯。我觉得好像是那段时间缺乏内心的安全感，觉得有一盏灯可以照亮我孤独的黑夜。嗯，其实也不做一个完全性的调查，所有正在听节目看节目的朋友，有哪些朋友睡觉的时候是真的是完全一片漆黑的感觉？我反而在白天的时候，比如说阳光很刺眼，我想补一补觉，或者 我感觉到困意的时候，我就会戴一个眼罩，然后把窗帘一拉，就是有一种很漆黑的感觉，但是还是知道白天是热闹的，内心是不是有一点点孤独。也看到了安安啊，然后安安说其实开灯睡觉对人身体不好。是啊，其实我们明明知道有好多的事情是对自己的身体不好，比如说你常常思绪过多，就像我们那次的话题多虑，你比如说你经常熬夜失眠想事情，但是我们如果一旦习惯了某种生存生活的方式和模式之后，你想要改一改的话就有点困难。我们每天起得很早，然后上闹钟，比如说7:50起床，你7:20响一次，7:30响一次，7:40响一次，不停地叫。而我是什么样的一类人呢？比如说7:50起床，我就上一个7:50的闹钟，我一般7点总是会比闹钟先醒。早起的鸟儿有食物可以吃，笨鸟先飞啊。为谁辛苦为谁忙这个话题，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发言权的，不管你是学生朋友，不管是在收听收看我直播中央音乐学院的朋友，其实他们都经过非常严苛的训练啊。好学生加油。还是那些经常比如说在有软件工程师的工作， IT 行业码字的各种数码的人，我觉得也非常的辛苦。其实好多人玩游戏啊，玩这种比如说直播的软件，都是很多人开发出来的软件，我们在用他们的成果，他们在收我们的费用，他们的辛苦换来我们的欢乐是一样的。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特别是在脑海当中思绪里，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脑洞。你们觉得我是一个脑洞很开的人吗？其实我个人认为我脑洞是非常丰富的，我不能让自己很清闲。比如说我的眼神，我的想象，我的对于这个声音的敏感，都是脑洞大开的时候。为谁辛苦为谁忙，其实说句有一点你会觉得我一点装，其实不是，我多半的事情在想着工作。那我想工作是怎么样把节目做好，给大家可以非常非常充实而且丰满丰盈的度过这每天晚上一个小时，这是我的真心话。我写的每一个字，选的每首歌，都是我真心真意奉献给你的。我也希望大家在节目当中交到更多的好朋友，因为夜晚确实能够拉长人很多的一些想法，特别是当你在孤单寂寞的时候，希望大家把这种收听收看的感觉 push push push 给你身边的朋友。但一定是志同道合的人，他如果喜欢热闹，如果喜欢那种风格的直播，你推荐他他也不会来。如果他真的喜欢这样的歌调的音乐呀、聊天的氛围啊以及情绪的话，他也会不请自来的。为谁辛苦为谁忙，这首歌放完之后，我们聊聊感情，聊聊情感生活，其实还有友谊，还有亲情的部分。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机，好多朋友呢忙了一周刚刚来到直播间，比如说啾啾，谢谢你不停的在刷礼物，谢谢张阿痴，张阿痴是我一个微博的朋友，他还建在微博里建立的周准的听友群。双手比心，怎么比心？一个心两个心，谢谢你们。这首歌曲来自于黄那个梁博先生啊，黄博也很会唱的。梁博先生的歌曲叫做《我们》。 你问我累不累？我说我不后悔。你让我越过山川，去看大海的美。我说我有点疲惫。你说看梦想多美，我说我害怕远行，你说你愿意跟随，我知道你会，我知道你会，我感到你自然的美。我说我不敢看你，一切给你，我才能安然入睡。那时我们在回味，那样无所谓， 和你相依偎。 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歌是我们节目的环节，大家可以选择关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机，这是我个人的微信账号，已经有五年的时间了。在这五年当中，我每天晚上都会跟大家说一声晚安，这是一个人或者一个男子应该坚守的品质。点一首歌是大家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特别多的一个回馈，因为有很多朋友要点歌，因为歌曲里的内容包含了我们生命当中生活里很多的部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所有人几乎都会唱的一首歌曲，只要提到莫文蔚哦，大家觉得莫文蔚是个唱情歌的高手，而且是非常高级的 ABC， 因为他的家世以及他的经历以及他的审美，他表达出来的音乐的风格都非常的国际化，又加上高挑的身材，有格调的谈吐，爽朗的性格，真的是非常受大家的喜爱。辛辛苦苦为谁忙，为谁辛苦为谁忙，我们忙了一年了，要好好休息休息自己的身心，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还有脑袋里一直想来想去的那个人，那个人他在哪里呢？我们应该说另外一半了，不管你是年龄不同层次的人对另外一半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我老想在说，如果真说另外一半的话，一定是你意中人，他在哪里呢？如果我们给大家一个这样的命题，如果没有那个另外一半，也就是如果没有你，你的生活会怎样？你们已经确立了非常牢固的情感关系，一旦生活里没有他了，你会很自然的适应没有他的生活吗？你会不停地主动地给他打电话吗？就像今天你在办公室，你在北京任何一个角落，下午的时候忽然震颤了一下，你会打电话给他说你好吗？你感觉到动了吗？这个世界你有这样一个人吗？我希望你有。就在微信朋友圈不断地发这个新闻的时候，哎，你感觉到动了吗？地动山摇了没有啊？就有一位感情非常丰富的朋友忽然在朋友圈的 push 一条信息说，今天整个大地晃动了一下，但是我没有收到电话，是不是还是挺有震撼度的？放手莫文蔚的 MTV 给你，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如果没有你。

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说的对，是，二伯教育的是，三叔劳您费心了。好，四婶，我节后就去谈恋爱。 啊，怎么都着急催我结婚啊？我今年才26，还小呢。唉，看会儿电视吧。 联合国重申年龄定义，15到24岁才能称之为青年。 啊，这么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人了。 到底是年龄做主还是你做主？到底是观念做主还是你做主？北京青年广播和你一起重新定义年轻。 2018，青春快乐，青春万岁！ 时间不是刻度，是芳华。FM98.2，关爱青年计划。 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哭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 Hello， 青春是一些人从我的世界路过。那么多人从谁的世界路过呢？不管路过了还是停留了，都谢谢你们在这边进到了我的直播间，来到了十点大陆机。这里的声音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生而不同的青年广播。我们的青年广播会每天奉送不同风格的节目。关爱青年计划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的名字。青年非常的重要，我们会有各种风格的主持人会在节目当中呈现出不同品味的节目。那10点到11点，就是晚上22点到23点钟，这个节目呢，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倾注我的心血，我把好的话题，我能想到的夜晚的心情和歌曲都会在节目当中呈现给光临的每一位朋友，不管你是听众朋友还是视频的朋友，还是一直以来听我广播8年的朋友，我在这里非常的感谢你的光临。为谁辛苦为谁忙，其实我们每天忙碌都是有理由的，对吧？我们刚刚说了大概是感情的部分哈，每个人都有心中那个不停的走来走去的人。来说说友情吧，爱情诚可贵，友情价更高是吗？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是吗？不是，不是的。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确实需要朋友了，比如说大家都是朋友，你喜欢我的节目，关注了我，你也不太认识我，只是觉得这个节目好听，我说话的声音你觉得没有距离，就像朋友一样，我就很开心。这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朋友。朋友一开始每个人对于朋友的理解，比如说你觉得他不错，换位思考的时候，他做的事情你也可以做出来，他做不到的事情你一定做不到，就说明你们趣味相投。其实我们身边一定有几个挚友，比如说陈奕迅先生那首歌叫做最佳损友，是不是？我一个朋友叫阿怪等等的，是不是？等等这样的朋友有一个两个，真的是生命当中完美的事情。谢谢舅舅送的饺子，谢谢舅舅送的心花怒放，谢谢舅舅送的一切，也谢谢张阿痴，也谢谢所有的朋友送的礼物，谢谢朋友们的礼物，非常感谢。继续讲朋友啊，你身边有没有这样一个朋友，平时非常的外向，比如说你们攒一个局，有一个聚会，在大家围坐在一起的时候，他永远是那个最热情的一位，他一定不让这个场面冷掉，什么话题他先提出来，如果周准提了一个话题，那个朋友一下子会让这个话题无比的生动，很有感染力。可是就是他，比如说多喝几杯之后， 又比如说真的走到一定心思层次的部分的时候，他还真是有一点点不好对付。那个对付不是说哎呀他这个人这么烦，不是，他会呈现给你一个完全另外的模样。他有时候会把自己心里的苦水倒出来，也许就对你，也许就对比如说九九，对我们的灵儿，对安安，对 LCCC， 对张阿痴，对所有我见过的朋友，或者过眼云烟类似这样的朋友，就说我其实我很累，我心里面很苦。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也许就是你自己哦。我觉得你，如果你自己是这样一类人的话，我希望你真的是好好好好的排解你心中的压力。你不要把自己永远光鲜快乐的一面展现给你朋友。如果你真的是把这个眼前的人，把我比如说当成真的朋友的话，你也可以找一天在一个熟悉的环境当中，比如说在一个海边海岛安全的地方，坐在沙滩上，摆上一打啤酒，摆上一瓶红酒，摆上一瓶威士忌，反正就是想说话的那个场景当中，好好的释放出来。我希望我们的朋友都是真实交的朋友，不要互相利用的那种走心的朋友。我也希望所有来这边听我们节目的都是好朋友。为谁辛苦为谁忙，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有些人说哎呀，我天天好累呀，我天天为了什么呀，其实你一定有一个理想，有一个目标，当你有一天达成的时候，我恭喜你。这首歌是谁唱的呢？你听听就知道了。这个人的歌声非常有特色哈，他跟他另外一半也是非常的有缘，两个音乐人在一起，一个弹钢琴，一个写词，一个写曲，天天都是快乐的时光。 从心底到眼底，我尝尽爱情的苦涩，你浅笑你否认，每张脸我向往都不能，该你的我从不留一分，该我的你奉献给别人，走吧，一切算了。我的痛我的恨，你只是静静地看着，一个人两个人，我反正过得清清冷冷，到如今你我无权选择，条路到尽头只有分，走吧，错误都算我的。看不透爱情的破绽的人，只能够一辈子苦苦自责，睁只眼闭只眼，伤依然那么深刻。我承认你的美有一种折磨我的天分，任凭我反反复复的追问，你依旧似懂非懂的天真。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刚这首歌曲来自于张宇先生，名字叫做折磨哈，这个音质也是够折磨我的，我不能在节目当中零容忍，不能允许这种音质的歌曲出现。可是我学在下载的时候，或者我在准备歌曲的时候，这个音质是不错的呀。 活的疏忽，所以说这就是工作当中的一些小小的错，小小的疏忽，我不能原谅我自己，我自罚一杯。折磨真的是很折磨人哈，每天会听很多很多的歌曲，难免疏忽，请各位多多原谅。十点大陆机一定要生而不同。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十点大陆机，我现在换了一个镜头跟你讲话，我是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主播。这个节目叫做十点大陆机，调频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Fresh Radio， 永远新鲜的青年广播。刚刚说朋友的话题，其实我想应该引起大家的一些共鸣哈。也许你就是那个朋友，也许你就是我的那个朋友，无话不谈的朋友，外表非常的奔放，内心其实有巨大的空洞，需要人去倾听去填满。我希望我们作为朋友无话不谈，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随时来问我，我一定尽我所有的知识储备去帮助你。怎么联络呢？你说我有问题又怎么问你呢？你可以在节目当中问我，或者说你可以去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加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随时跟我聊天，我如果看到的话我就回复你。其实再跟各位说一下，这个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如果你两天没有回复这个朋友的留言，你再就非常的巧，两天很忙没有看，哎，第三天再回复的时候就不能回复给你了，并不是我们没有回复给你，就是我现在发现这个问题。刚说完朋友，我们来说说家人吧，好吗？ We are family， 家人的重要性我们不用去多多解释和赘述。这个世界上唯一不会变的感情就是亲情，恒亘不变。爸爸妈妈对子女的爱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对爸爸妈妈的爱不及他们噔噔之一，太少了。有时候很多的家长会说，很多的爸爸妈妈会说，养了一个闺女，养了一个儿子，最后并没有在他们身边陪伴他。其实我深有感触，就是人会有很多的时间的变化哈，会有很多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在青春时期很忙的那段时间当中，我真的是没有像现在会这样想想爸爸妈妈的感触。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少在乎他们的感受，有时候还安慰自己说，我在自己忙碌的世界里忘记了他们的孤单。这好像是一个非常推脱的话语。那些年我没有陪伴他们在身边，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的情感变化，他们需要我在他们身边的时候我没有，很愧疚。作为一个过来人，我也想对年轻的朋友说，现在也非常的方便哈，就与家人联络很方便，不像我们那个时候只有打电话发短信。我希望你真的有时间，在你非常忙碌辛苦的时候，进入你租来的房子或者买来的房子的一瞬间，那个家门钥匙一打开，坐到舒适沙发当中的时候，给他们发个短信，打个电话或者发条微信说，我一切都好，希望爸爸妈妈也好。就这一条，嘿，胜过千言万语。我今天并没有准备爸爸妈妈的歌曲，但是我这首歌要放给你们的时候，确实是我在青春时期奔波来奔波去，奔波在各个录音棚的时候的一首歌曲。很少人会放他这首歌曲，有的人会放啊，说比如说白天不懂夜的黑呀，梦醒了呀，梦一场等等的。这首歌叫做船，我那个时候就像船在海上飘一样，我想看到那个指明灯，我想找到码头岸边，可是好远，我触摸不到。 他往我这是风采，不见他手中的痛，只见他的骄傲和自在。

是一个叫周准的电台男主播，好久没练字，然后终于拿起了一支可以写毛笔字的钢笔，每天写给大家的。不管这个字你喜欢不喜欢，你觉得它丑还是好看，都是我用心写的。我相信随着节目一天一天的进行，我的字会越来越写得像十点大陆记的字体。欢迎各位进入十点大陆记的直播间，夜已深，希望你人并没有厌倦，倦就是疲倦啊，疲惫啊，厌倦生活。其实我们马上就要过新年了，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团聚的日子哈。不管你在四面八方，祖国的国外的，有可能都会在这样一个时刻回到家人朋友的身边，各种的团聚啊。今天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微信的视频的推送，叫做王文博，说过年会有很多的妈妈打扫房间送红包，非常的生动。年就是过的一个味道，这个味道就是团聚和热闹。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两个男方和女方并不是一个地区的，比如说一个女方在南方，这个说不太好，从来一遍啊 ，pardon， 女方生活的城市在成都，男方生活的城市在辽宁省的本溪市。举个例子，就是一个南北方，一个北方的不太好嘛，就是有时候会见不到他的爸爸妈妈，就会只能每年隔一年见到一下，这个时候就会想到，见不到的爸爸妈妈那一方就会比较的想念哈。幸好现在有视频，你们可以跟他们视频聊天，互相的热闹一番。一定要不要忘记过年要充满仪式感。我今天准备很多的歌曲要送给你，刚刚说过了哈，时间还有大概七分钟，因为在节目当中很少放这位歌手的音乐啊。其实他作为80后代表，在全亚洲是最厉害的人物。他是谁？他就是周杰伦。黑色幽默这首歌曲当出现的时候，就觉得是非常高级的情歌作品啊，不管是词还是曲，演唱现在听也依然的充满了古典和现代的味道。黑色幽默，周杰伦。 难过是因为闷了很久，是因为伤了太多，是心里起了作用。你说苦笑成长逼真，在一起有点勉强，该不该现在生活？不想太多，我想一定是我听错弄错搞错，拜托，我想是你的脑袋有问题，随便说说，其实我早已经猜透看透，不想多说，只是我怕眼泪站不住。不懂你的黑色幽默，想逃却又在靠到我，说散你想很久， 歌曲无论是编曲、演唱、作词以及周杰伦这种咬字的方式都非常的高级，很多的歌手会重复的翻唱《黑色幽默》这首歌，现在听来听去还是原唱给的厉害哈。谁知道那个时候吴宗宪旗下的一位天天睡不着觉每天不停编曲的周杰伦，现在成为了亚洲的当红天王。机会是所有留给准备的人。 想一定 我的认真败给黑色幽默。 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 是的，毕竟我们的时间原本没有我们想象的多。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最后一首歌要送给你，谢谢大家今天的捧场。看到了一个星期没有出现的啾啾，也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谢谢大家对节目的喜欢，也对主播的喜欢，对主持人的褒奖。我会一如既往的保持一个高昂的战斗状态，在节目当中多多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多多让我们的夜晚变得不那么寂寞和空洞。请容我选一首歌曲给你们啊，稍等啊。来了，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在世界尽头等我。其实说的还蛮有仪式感啊，好像要 end 一样啊，其实不是，其实是一种幸福的打开方式，归宿的感觉。还有几天就要过年了。